咁好啦，我哋去完呢個泰國翻嚟咧，輪到阿 Karen 啦，就講下香港嘢啦，講下我哋 local 嘅嘢啦，講一個女士們經常會去嘅地方。我哋上一集咧有位嘉賓啊，Miss X 咧都詳盡咁樣講過呢一個咧好最陰嘅地方啊，美容院啊。咁你呢個美容院係咪一個恐怖美容院嚟嘅咧？ 都係一個恐怖美容院嚟 嘅。咁啊，真係要洗耳恭聽啦。 嚇 咁佢其實。當時個地方咧，就係喺佐敦嘅嘉利大廈舊址嘅頂樓，佢要埋頂嗰兩層嘅。我係由佢尖沙咀地鋪搬過去，咁就搬咗去嘉利大廈嗰度。咁之後我都要繼續跟住去做 facial 啦，因為個 package 嘅問題。咁開頭一兩次都唔覺得有特別嘢嘅，但係之後做多幾次咧，就開始古怪嘅事情就出現啦。就試過當做完成個 facial 療程最後一 part 倒模嗰陣咧，個小姐就出咗去，咁佢就開始熄燈咁樣話俾你休息。咁我就好幾次都覺得係俾嘢擲住。同埋係喺我耳邊咧，係咁咿吟吟咿吟吟，係咁講嘢，好近嘅。但我完全聽唔到佢講啲乜嘢。就好大力感覺到佢係撳住我個膊頭胸埋嚟嘅。 係咁樣就，但係你當時係第一個反應，你覺得係乜嘢呢？ 我開頭以為係嗰個 facial 嗰位小姐入嚟同我講嘢。但就發覺唔係，我聽唔明佢講嘢，同埋佢好大力壓落我度嘅咯。 都唔會聽，因為通常咧入得嚟同你講嘢，啲叫你喂啲套票用曬啦，加啲咁樣。 但係佢唔係講緊廣東話啊嘛，佢係一紮音。 係咪泰國技師啊？ 唔係，又唔係語言嚟嘅。總之疑吟吟疑吟吟就 係。 我後屘發覺呢啲懷疑就係咪鬼食嚟啦，叫做 係 嚇聽唔明佢講啲乜嘅，但係就好近喺我耳邊。 咁你又覺得？佢點解要同你講啲嘢？你覺得佢語氣點咧？佢語氣係兇惡啊，定係覺得佢語氣係一啲好似有啲嘢想話俾你聽啊？ 唔兇惡嘅，似係淨係想同我講嘢啫。 係 嚇， 係咪有啲暗示俾你聽啊？ 可能係啦，其實 暗示咩啊？ 之後嗰間鋪頭就執咗嘅，我哋講笑喺度話，唔通佢話就執啦，你唔好再買啦咁樣。 哇！呢只鬼好 喎、 啊，呢只鬼真係好喎、啊，佢本身真係。 feel 到當時似係女士嚟嘅，亦都係嗰個 佢呢樣嘢好啊嘛，佢暗示話俾你聽咧，即係等你即係知道。 唔好再落答啦， 唔好再落答，真係。但可惜你聽唔明佢講咩啦。 聽唔明佢講咩，係啊。 咁啊，你有冇聽到呢間鋪頭有其他顧客啊，或者美容師同你提過有啲咩古怪嘢？ 又冇嘅，因為我亦都唔會識其他嘅客啦。咁美容師我當時又唔想嚇親佢哋喺嗰度做嘢，就冇嘅。只係後期我真係試過幾次太驚啦，到臨尾一入到去我就叫個美容師就話你唔需要。落窗簾，因為佢其實成個裝修嘅 design 咧都係落地玻璃，好光猛，好靚嘅。只係房入面就落咗窗簾，咁我會同佢講話啊，我想光猛啲啊，你唔好落窗簾啦。到嗰位小姐離開間房嗰陣，我都會話我怕焗啊，你唔好閂門啊，啲燈開住佢得㗎啦。咁之後咧就冇嗰個恐怖事件出現咯。 係，咁樣，但係就一路開曬燈啊，開埋窗簾，咁樣就 唔閂門， 唔閂門，咁啊就我心都定啲嘅， 個心都定啲， 就算冇咩都好啦。嗱，但係你頭先講過啦，你嗰度發生事嘅地方咧就係前嘉利大廈啦，咁樣就大家知道嗰度就曾經嘅發生過一啲大火 啦，不愉快事件， 係啦，就燒死咗好多人啦。咁你講嗰個美容院就係喺 頂樓， 頂樓 嘅兩層。 嗱，雖然咧個高度咧同以前嘉利大廈高度啊，已經，但你始終都係頂樓咧。你而家呢座大廈頂樓都係最接近當年咧發生事嘅地點，最死得最多人嘅地點就係頂樓啊嘛。嚇，佢頂樓死咗最多人啊嘛。咁樣啊，嗱，咁呢種咩怨氣咧？其實比火燒死嘅怨氣咧好重。咁呢種咁重嘅怨氣咧，即係當然啦，要得到一啲超度啊，令到佢可以放下，佢先至會走啦。啊，如果唔係咧，就佢一路留喺度都唔係辦法噶。咁啊，如果佢開十間美容院，十間美容院都執噶嘛，咁樣。 之後佢我見美容院執咗之後，就而家變咗間教會。 哦，教咁樣，係啊，整間教會喺度。 其實冇乜其他公司會想喺嗰度做生意嘅，應該 係。 因為佢，我記得佢下面原本係做啲時裝批發嗰啲，都好靜嘅，其實。 係啊，你講開下邊咧，我就諗起咧有個 case 咧就咁樣嘅，就係、是、我唔知道佢做乜嘢鋪頭嘅啦，就係、是、同一座大廈啦，而家即係前新嘉利大廈，而家嗰個叫咩 JD Mall 咁樣啦嘅地方啦，就係、是。當日咧，佢哋咧就有啲職員咧就聽到有啲突突突突突咁樣嘅聲啊，咁啊大家都唔知道咩聲嚟嘅，咁啊如是者一次、兩次、三次咁樣聽到咧，就唔係淨係一位職員聽到啊，咁啊其他職員都聽到呢啲咁嘅聲咧，咁啊覺得咦好奇怪喎，呢啲聲嗱係啲咩聲嘅咧？咁啊諗緊死啦，係咪漏電咧？啊，咁啊，梗係要睇下啦，樓電。但係到呢座大廈以前前身啊，都係火警啊。雖然當時嘅火警唔係因為漏電嚇，係、因為嗰個維修嗰個電梯槽啦嚇，嗰、那個電梯啦嚇、而發生啦。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咦？咁我哋梗係去check清楚好啲啦。咁啊check下，又唔覺有呢啲咁嘅漏電嘅問題啦。咁啊又不了了之啦。啊，於是者又聽到呢啲嗒嗒嗒嗒，咁樣佢覺得呢啲咩聲咧？他們覺得想想一下，因為剛才提過是一些會不會是漏電呢，但覺得想想一下這些聲音像燒東西，燒什麼，例如大家想想，例如我現在燒一些草，那燒一些草的時候會聽到那種聲音，就是被火燒的聲音，那好像 是火的聲音，這樣想跟著他們跟著這些聲音就走出去一路走到去後樓梯那裡。咁啊！呢座大嘅後樓梯我都去過，嗰陣時就因為嗰度有間齋鋪， 係而家都有。 咁啊，就嗰次我唔知道因為咩事，點解去咗嗰度後樓梯嗰度嘅嚇。咁啊，就所以我有印象就後樓梯係點樣，但係當然唔係同一層啦，佢係一啲比較高啲嘅層數啦。咁啊，跟到嗰段時間咧其實後樓梯一眼睇曬噶嘛啲人嚇。咁啊，望到又冇乜嘢嘢被燒著喎。跟住，但係咧，佢哋又聞到有啲攞攞地嘅味。咁啊，真係驚啦！真係驚啦！喂，係咪真係火燭咧？咁樣喎，啊，咁啊，通知管理處啦。咁啊，管理處咧就揾啲secure 走去巡啦。喂，睇暈曬都冇喎。咁啊，覺得啊好奇怪喎，點解會咁樣咧？咁而其他鋪嗰啲人咧就冇噶，冇人發現過，冇人聞到味，冇人聽到聲，淨係得呢間鋪。咁樣呢間鋪啲人咧就驚啦，諗下都係滯唔過啦，諗下走一個。咁啊，諗下又走多個，咁啊，如是者咁啊，走咗幾個啦。咁啊，走咗幾個之後咧，咁啊，做下咧，間鋪都捉鬼埋，係啊。咁啊，但係其他鋪就冇事嘅，啊，其他鋪聽唔到嗰啲就冇事嘅，係聽到嗰間鋪咧就笠。咁啊，而家咧我聽完呢件事之後咧，咁我自己懷疑係咩咧？我自己懷疑咧會唔會咧就係、是、嗱，例如嗰間鋪嗰、那個那個空間喺呢一度嚟嘅，咁啊，當年咧。舊嘉利大廈嗰陣時候咧，佢呢個空間咧，可能咧有一啲有啲冤魂咧，就喺呢個空間度去世嘅，咁就積聚咗同一個空間裏面，所以變咗嚟講咧，就係啱啱係呢間鋪嘅位置就出事啦。但係好多人就話：喂，嘉利大廈拆咗之後咧，其實都曬咗好耐太陽，曬咗好耐太陽，應該會好多叫做亡魂都應該會散咗。可以咁樣講，但係問題嚟講，如果嗰、那個靈體個怨氣真係好重，佢重得好犀利嘅時間咧，其實未必咁輕易令佢散。令佢散只係得一個方法嘅啫。嗱，咁大家都學佛啦，都知道啦，就係佢自己放下咯。係 啊。 佢自己唔放下，點樣可以冇人幫到佢啊？咁啊，呢個都係宇宙定律嘅一種嚟噶。宇宙定律其實就係好多嘢唔係話要靠人嘅，係要真係靠你自己啊！你自己嗰個時機，你通到啊，你就通到啦。啊，你明嘅你就明啦。有陣時嘢咧就係好得意。你講開嘉利大廈，我諗起命運嘅嘢就係咁奇怪嘅啦。啊，當年嘉利大廈火燭嗰陣時候咧。有一個某間公司在上面嘅，就係、是、做信差嘅一個，其實佢年紀都唔細嘅，嗰啲近乎於叔叔伯伯之間啦咁樣啊，咁樣咧佢咧就是、一個好勤力嘅職員啦，佢每一日咧就5:09咧一定會翻到公司嘅，啊佢唔會遲到嘅，但係個問題咧就即係佢唔想俾人感覺到佢吞泡或者咩啦咁樣，但係咧問題咧就係咧嗰日咧就因為有一間公司收件遲咗，咁啊令到佢遲咗翻去，到佢翻到嘅時間咧就已經燒到冚冚聲啦。他已經回不去了，這個真的整定的，有些事情真的你是 話唔埋噶嘛。其實好多呢啲事件都係一個咁樣嘅命運之中有一個安排。就算喺座大廈裏邊不幸過身嘅人嚟講，我哋成日覺得呢啲大災難發生咧，都係有一個有一個因素喺度。呢、這個因素係同你前世啊嘅業帶到落嚟今世有關嘅。咁呢啲注定咗你係走得甩嘅，你就走得甩。你是走不甩的，你就走不甩。好像這個 MH370 樣、一樣，有一位空姐就是原本 是這一班的，但是呢有另外一位系都要跟他調監，咁系都要跟他調監，咁系都要跟他調監，那個就失了蹤啦。當然啦，那個話夾硬俾人哋調監嗰個咧就咁啊冇事啦咁樣。咁所以有些嘢就好難講，我亦都聽過一個故仔，唔知道真定假。你知 MH370 之後咧，仲有一架馬航嗰架咧，就係俾人哋打咗雷嗰架啊嘛。咁就話就係話，其中有一位空中服務員咧，佢原本就喺MH370 嗰度嘅，但係嗰日咧就好彩咧，就唔知道點解咧就唔使上去，但係咧佢又上翻去呢一架俾人打咗雷嗰架度。即係好似整定咁樣，即係整定話你上次死唔去，今次你都會死嘅，係啦，啊你係走唔甩嘅，就走唔甩嘅，啊所以有陣時啲嘢咧，我哋又唔好諗得太過多嘅，就既然咧命運安排咗咁樣啦，人係咪真係鬥得過命運咧？咁樣我睇係點樣睇嘅啫，啊有啲嘢可以嘅話咧，就唔好賴曬命運，話喂命運對你唔好啊，就放棄自己啊，有啲嘢就係覺得啊，你盡咗你自己能力去做先，做唔到嘅冇得怨啦，你仲怨乜嘢？你自己死而無憾啦，我都盡咗我自己能力啊，即係等於一樣嘢，即係你我唔係話放棄曬全部嘢，我咩嘢都唔理啊，命運安排咗，喂命運安排咗我會死咁啊，個個人都會死噶啦，啱啱先啦，係咪啊？但問題你幾時死同埋點樣死啊嘛，係咪啊？呢樣嘢最重要啊嘛，長命都唔係代表好事嚟㗎，係 啊， 係咪啊？ 太長命，但係你周身病痛咁樣仲 係啊，係啊，咁所以有陣時又唔好話怨咁多啊，做個有用嘅人咪得咯，長命短命喺。有冇有咩關係啫？啊，有一個故仔都講過俾大家聽啊，就係、是、你覺得一嚿磚頭啊，係重要，即係你會揀一嚿磚頭定揀一嚿石頭啊？即係啲人就會揀一嚿磚頭，都唔會揀一嚿石頭啦，係咪先？因為個磚頭有用啊嘛，個磚頭可以砌屋啊嘛，係咪先？我要嚿石頭嚟做咩咧？但係問題石頭佢條命係長過嚿磚頭，係咪？但是你要咁長命，做咩冇用啊嘛？嗰個石頭冇用噶嘛？我唔知要做乜嘢嘛？我嚿磚頭可以嚟砌屋，雖然佢條命係短啲，但係佢有一個生存嘅價值喺度啊嘛！啊咁啊，但係咧，亦都我亦都不能夠否定石頭嘅價值嘅，石頭有石頭嘅價值嘅，係啦。好，咁啊，我哋繼續喺我哋靈異，我哋講翻個靈異嘅價值先啦。嗱，咁啊，呢間美容院你執咗啦， 係 你啲套票點啊？ 都算噶啦，都放下噶啦， 都放下啊，諗得通 啊，都放下噶啦， 諗得通啊， 因為即係我哋成日叫做學佛啦，好多嘢都係因緣磨合啊，同埋有啲事發生咗，你再諗只會令到你更加煩惱， 係， 亦都補救唔到。即係當然我哋都有去啲索償嗰啲，但係即係又係盡咗自己力咯。我係呢一步，我係法律程序做咗。但係雖然有冇結果嘅，你對得住自己，咁其他嘢你都係控制唔到，亦都冇辦法。 係 嚇，咁你都要放下。如果唔係你賺越轉越深嘅問題，就算生活上面其他問題都係咁咧，越轉越深解決唔到，仲繼續諗，只會令自己更加唔開心。 其實你知唔知啊？好多時咧，靈異嘅嘢都一樣。其實就是你自己的心有沒有放下一件事。有些人經常覺得我自己經常被鬼搞、其實鬼是身在哪裡？身在你的心裡面。你被鬼搞，其實你不是被鬼搞的、你是被自己搞的， 心中有鬼、 是你被自己搞的、你自己就看你自己可不可以放下，可不可以自己想一想、究竟這些鬼是怎樣來的。就算這些鬼真的來搞你，你都要想一想。我哋唔係第一時間諗喂點樣揾人捉鬼啊！我第一時間諗點解只鬼要搞你？唔好講全世界香港700万人唔搞你，一定有一個原因啦。你要諗一諗，你究竟 個因緣關係喺邊度？係咪你自己有一日行個墳場啊，做咗啲唔恭敬嘅嘢啊？係咪你自己啊？前世嗰啲冇得講啊，前世你自己唔知啊嘛。好啦，你喺今世裏邊做過啲咩嘢啊？會令到啊點解啲只鬼會嚟搞你啊？係咪先啊？其實講開鬼啊，真係好多好多嘢講嘅啊。咁啊，今晚咧最主要講靈異故事啦，好嘛？跟住翻嚟咧就接住咧就再繼續聽你哋嘅靈異故事。 情杀、虐杀、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动魄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首次推出后得到一众奇案迷支持，反应热烈，现再次推出市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 一计划。或者以129元入场收睇部分节目，感受奇案的震撼力。 无论食雪糕、做 facial、抽细路、打边炉，仲有 佢又捉我。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 好啦，就今日嘅時間會過得快啲嘅，唔係話真係都係世界轉快咗，係因為我哋要彌補翻一啲時間咧，我哋咧所以就將啲時間咧緊迫翻少少，就變相咧就係、是、今日大家聽落去咧啲節奏會快啲嘅，咁樣就而家咧就即刻嚟啦，咁樣就講一講一個台北嘅故事啦。 嗯，咁事緣就係嗰次去台北。住4日嘅，咁之後就會去台中，咁咁就 book 咗間新啲嘅酒店啦，咁拖咗好似都係4-5个月到嘅，咁跟住入住第一晚咧，咁就一瞓落張牀度咧，咁就覺得張牀又成日都震嘅，點解咁樣？咁因為我之前都冇試過將啲牀會震啊嗰啲啦。咁最奇怪就係咧，我老公咧不停咁樣打鼻鼾啦，咁但係平時佢就唔會嘅。咁可能我都話會唔會係真係第一日到步比較攰啲咧？咁就打足成晚，咁我就瞓唔到覺啦。咁好啦，如是者晚晚都係咁喎，張牀又震，跟住佢又係咁扯鼻鼾。咁因為佢通常我哋plan 咗行程嘅時候咧，可能我都會day one去邊咁。去幾笪地方，咁佢就負責去揾Google 去揾個點去啦嗰啲，咁佢就好叻嘅不嬲都，咁到我哋真係去嘅時候，佢都係正常都會 check 定點樣去啊，然後又點樣去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又覺得好奇怪，好似佢好似變咗另一個人咁嘅，佢就譬如我話我想去 A 個地方，佢又 check 都唔使 check 嘅，佢就求其指咗一個方向。咁但係去唔到啦，咁又唔知兜咗好多冤枉路啦，咁我就好懵啦。咁啊， 過了一天我又覺得沒理由是這樣的，即是為什麼你可以 check 都不用 check 的呢？咁啊，佢咧好似又唔認我，我問佢呢個問題，佢又 keep 住唔認嘅。咁就咁我話你唔好嘥我時間啦。我話好攰啊，即係晚晚都瞓唔到覺。我話因為你又扯鼻鼾，我又瞓唔到覺。我話咁跟住咧就有啲拗撬啦咁樣。咁好啦，去到最尾一日，咁我哋朝頭早又去咗出咗去買嘢行一陣街。咁其實夜晚就即係冇乜地方去噶啦。咁就夜晚可能去夜市啦。咁啊，都有差唔多四個鐘嘅時間喺酒店。咁因為可能佢都話想去第二度嘅，咁我就話：唉，唔好啦，因為我真係好攰，我不如翻酒店休息一下啦咁樣。咁佢即係都係一啲好普通嘅酒店，咁一張牀，咁隔離有兩張凳啦。咁佢就坐咗其中一張凳，咁喺度打機。咁全程佢都冇坐喺嗰張牀度嘅。咁我就喺張牀度睇咗陣書。我諗半個鐘到啦，咁我就瞓，我話誒我瞓覺啦，瞓陣先咁樣。咁啊瞓落去咧，我就 feel 得好清楚啦，感覺到好清楚，我腳下邊咧就好似有個小朋友喺度跳緊張牀咁嘅。咁但係我就完全唔驚嘅，因唔覺得驚嘅，即係我覺得佢應該都冇乜惡意啦。咁我就心入邊就諗，就同佢講，我就話啊。其實咧，我聽朝一早咧我就走噶啦。咁不如你俾我瞓一陣，同埋我晚晚都瞓唔到覺，不如你俾我瞓一陣啦。講完呢句説話咧，佢冇跳咯喎。咁我就瞓著咗啦。咁又瞓得好好添。咁之後咧，我哋就去搭車去夜市啦。咁我上到地鐵咧，我先問我老公啊，其實咧你呢幾日咧有冇覺得有咩唔妥啊嗰啲？跟住佢就話冇啊，同平時一樣啊。我話你唔覺得你自己有啲唔妥嘅咩？即係譬如你揾地圖好叻㗎，點解你好似都去錯曬啲地方咁樣嘅？佢話其實我唔覺得有啲唔妥喎、啊。係。咁跟住我就將我喺間房度發生嘅時候就同佢講，咁就好奇怪。咁我哋食完嘢翻到酒店咧。嗰一晚咧，張牀就冇再震啦，咁佢亦都冇再扯鼻鼾啦，咁我就瞓得非常之好啦，就係咁樣。 但 係 你感覺到嗰張牀震咧，係嗰種震動幅度有幾大咧？ 好少嘅啫，因為其實點解我又冇去懷疑，即係冇去理咧，就係、是。因為我就喺度諗啊，會唔會係我老公隻腳喐啊？因為佢瞓著咗，佢都成日會自己喐嘅。咁我覺得會唔會去令到張牀喐咧？咁即係嗰一刻會咁樣諗啊，唔知道會唔會自己諗多咗啦咁樣。係。咁但係直到你 feel 到你隻腳下邊有個好似有個小朋友喺度跳緊張牀嘅時候咧，你就知道哦，原來呢幾晚發生咁古怪嘅嘢就應該就係有關啦。咁可能我霸咗佢間房啊咁。係。 但我有陣時覺得好得意咯，因為嗱最初講震咧，我就一講台灣咧震咧，我就諗啊會唔會有地震咧？因為台灣成日地震啊嘛。 我都有嗰一刻，我第一刻有諗過，因為我又未試過感覺過地震。係。但係佢嗰種震係好少嘅啫。 係，我好少都可以好敏感。 可以 我就話咧，我係對地震好敏感嘅。 哦。 我唔知點解嘅。係。係啊，我好多時咧，我咧感覺到地震咧，跟住咧，即係睇新聞就話咧，哦幾點鐘咧就係喺邊一度咧發生地震咧，香港都錄到嘅咁樣。我係感應到嘅，即係我唔係話靠感嗰種感覺啊，係真係。是真的實在的 feel 到啊，係啊，即係唔係話喂我第六感感應到，我係真係感覺到 feel 到啊，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我咁大仔第一次感覺到地震咧，係喺我間公喺營業公司嗰度咧，感覺到間公司嗰度好似搖緊咁樣嘅啊，跟住咧後屘落去坐的士就聽見又咦頭先邊度地震，然之後有一次咧我係喺屋企咧就係坐喺個電腦嗰度做嘢，突然間我人中一中，我人暈一暈中一中，直頭向前中，揸住貓屎哦。跟住咧，我望下眼燈，佢又冇我喎。跟住咧，我就行出去咧，因為我有個缸嘅，就好似魚缸咁嘅嘢嘅。咁咧就嗰氹水度蕩下蕩下。咁啊，仲唔係地震？嗰氹水度蕩下蕩下，係啊。咁啊，跟住咧就新聞就話由深水埗有一樓係裂咗啊，有人驚到走咗落樓，走咗齋館。 我都感覺過一次地震， 即 係我就係好搞笑，我就同我朋友去。中環個 shopping mall 咁其中一間鋪啦，只係 我哋都係好似我同你咁嘅距離嘅啫。我睇緊一樣嘢，你睇緊一樣嘢。係如果街磚嚟講，係企埋同一行嘅街磚，只不過係真係唔同一格嘅啫。跟住我真係咁，我都震咗一下。跟住話：咦，係咪地震啊？跟住你都傻嘅，香港點會地震啫？跟住轉個頭睇新聞，就真係我嗰個時啊，真係香港有地震。 係所以我所以之前咧，你一講話呢張牀喺度震咧，會唔會台灣成日地震啊嘛？會唔會地震咧？ 其實我都有諗過嘅嗰一刻。因為我又冇真正即係好似啲人喺日本話震得，我冇感受過。 係， 但係嗰種震咧係輕微到，佢唔會令到你瞓唔著覺。係，係啦。咁所以其實嗰時我都係 keep 住怪我老公成日咁扯皮我，令到我瞓唔到。 喂，你老公平時唔會咁樣扯噶？ 係由細到大都即係我識咗佢咁耐都冇扯過，唔會扯嘅。 佢又不停咁扯鼻鼾，又愛人咧就好似失曬魂咁樣。咁你當時有冇懷疑佢會唔會即係講句唔好聽，會唔會撞邪咧？ 咁我又冇諗到咁樣，我只不過覺得點解你咁怪，同埋佢好似有啲攰咁樣嘅，即係佢個樣係好似有啲攰咁樣。我只不過可能啊，會唔會即係你都攰，所以你又唔想去 check？搞到行錯曬啲路咁樣。 但到最後你又歸咎咧，就係落咗去你嗰間房裏邊嗰間房有靈體，你覺得？ 因為我真係感受到佢係咁跳緊張牀。 係。係。佢需要你，佢需要你的目的係咩？你覺得？ 其實我覺得佢冇惡意嘅，我只不過佢想同我講，喂，我依幾晚其實都喺度㗎咁樣咯，即係可能佢會覺得我阻住佢啦。 係，即係張牀我嘅，你做乜攞我張牀啊咁樣？ 係啦。 係嘛？咁我唔排除啲可能性嘅，因為我成日都想講一樣嘢，就話咧酒店鬼咧都係希望你快啲離開嘅啫，係啦。因為點解啲人成日講話酒店酒店鬼通常喺邊度啊？就喺尾房咁啊。咁啊，所以攞房唔好攞尾房。點解佢喺尾房咧？因為尾房咧就個個話尾房都唔住啊嘛。個個話尾房都唔住嘅時間，尾房咪最少人住咯。尾房最少人住啦，咁又冇人執房啦嘛。冇人執房咁啊，道門又唔會開啦，又冇人入去，道門又唔開啊。咁啊，變咗嚟講咧，又冇空氣入，可能窗簾會拉埋咗，又冇陽光入，跟住咧就仲要話冇啊，冇人即係冇人行入去，咁啊加加埋埋幾種因素啊，我係鬼都住嗰度啦，冇人騷擾啊，咁啊突然間有一日咧，你嗰日嗰間唔係美房啊？ 唔係 都可能都美房俾其他鬼霸咗啦，住第二間啦。咁啊，你住咗佢間房，佢大佬梗係有啲唔滿意啊，咪嚇你走咯。咁通常酒店鬼都係靠嚇嘅啫，嚇你走嘅啫。但係咧就幾批人同個即係兩批人唔同嘅諗法咧。有啲人咧就會覺得喂我拍下門先，有啲人咧覺得咧就係話即係我唔應該拍門嘅。咁啊，一般人咧都會做拍門嘅動作啦，係咁啊，我自己主張係拍門嘅，因為有啲人咧話唔拍門咧，就即係話你，如果你一拍門，即係認同佢喺度，你認同佢喺度咧，佢就梗係唔會走啦。你認同我喺度咯，但係我覺得就入屋叫人，入廟拜神，你咪通知一聲，喂，我入嚟啦，我入嚟啦，咁你咪唔好再喺度啦。我俾咗錢，我交咗租噶嘛，係啊，我真係有租噶嘛。我而家呢間屋係我，咪呢間房係我噶嘛。嚇，咁你過主你第二間冇人嘅房咯，咁樣嗱，咁啊呢啲咧就傳統酒店鬼即係都係咁樣搞人㗎啦，都係嚇下你啊，砸下你嗰種啦，好啦，咁然之後咧就我哋抽翻出嚟啦，我哋去完旅行啦，又翻嚟我哋呢個嚇翻嚟香港啦，咁翻到嚟香港咧就係阿 Karen 咧就有個朋友就新屋入伙出事係咪？係 啊，佢就。呢、這個故事 係咪新屋入房冇拍門啊？ 唔知佢咧，因為佢就唔信呢啲嘢嘅，所以就冇做任何儀式就搬入去啊，就開始裝修。係。咁呢個就喺沙田第一大屋苑裏面發生嘅、 大家明㗎啦。係、大家明㗎啦。 咁自從佢搬咗入呢間屋之後咧，就我哋有 housewarming， 即係上佢屋企啦，新屋入伙。咁我就完全喺屋嗰間屋度 feel 唔到啲乜嘢。但我其他朋友有啲就話唔係好舒服啊、那個感覺，好唔聚財，入到去好唔自然。 係。 同埋我個朋友搬咗入去之後咧，就開始叫做運程唔好咯，又成日都唔舒服啊。跟住佢自己又俾人裁員啊。好多唔如意嘅事發生啦，樣樣做嘢都唔順利咁樣。咁啲朋友都有提議過，不如你搬啦，間屋好似應該麻麻地喎咁樣。但係佢就因為佢乜都唔信嘅，真係佢就堅持我都想住喺呢度。 咁到啊，其實到呢件事就本來唔關我事嘅，但有一次我哋就八卦，幾個朋友就夜晚喺屋企 MSN 傾偈，就講起呢個朋友間屋嘅事。點知開始講冇耐咧，我屋企部電腦就自動熄機， 係， 跟住就自己 reboot， 係， 到 reboot 完之後重新開機咧，開翻曬啲 MSN， 我問翻頭先同我傾偈嗰兩個朋友，我話：哎呀，部機頭先熄咗，佢哋就同我講話，原來佢哋都係同一時間部電腦都熄咗，重新再 reboot。 嗯哼，都幾神奇喎！大家喺三個唔同嘅地方， 係啦， 三個人部電腦自動熄咗， 係， 咁啊，大家有冇去再去研究過究竟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咧？ 其實我哋估可能係唔想講。有些事不想我們講人的家事，可能是，所以我們是當時一開始講沒多久就噗一聲，就部機就大家都神了， 鬼來的，鬼都會管人的家事，現在不是你們不想講，是他管，他 不想我們管他的家事， 當時人不在裡面的， 是的，我們幾個朋友在這裡講的，我其中一個朋友家裡那部念佛機還當時自己開了， 不是吧， 很恐怖， 有那麼神奇啊， 真的很恐怖，我都覺得， 啊，真的挺害怕的，如果這樣突然間， 當時是挺害怕的，我們真的 唔係，因為如果你咁樣講一講嘅話咧，我自己諗就話咧嚇，嗰部念佛機佢自動著，佢自動著係咪部念佛機感應到有啲嘢，所以自己？ 唔知，因為即係我哋都見過念佛機啦，係要拍掣噶嘛。 係啊，冇噶，你逢係靈異嘅嘢就唔好講拍唔拍掣， 即係冇得去解釋。 冇啊，冇得解釋係我掣有冇拍到啊？可以冇拍到都得噶掣。 可能啦，即係解釋唔到嘅事咯，又係。 係啊，因為我都講過鬼有神通噶嘛，佢有一種力量，佢可以做一啲嘢，例如佢做一啲嘢就係話佢利用一啲磁場嘅力量咧，去整喐一啲嘢係可以嘅，但當然咧，呢個係一啲叫做有一啲高能力啲嘅鬼先做得到嘅。咁有一啲鬼咧就會利用人嘅心智，去令到你去做咗你唔知道，你而啲點解無端端著咗燈嘅咧？其實係你去著過，但係你自己斷咗片，你唔知道。 唔記得咗。 係啊，你唔知道，因為佢入侵咗你啊。利用你的心智去做了這件事出來嘛，所以很多時候鬼去殺人都是破壞你的心智讓你跳樓而已嘛，等你或者等你看到有一個親人在那裡，你很掛著親人就走吧走吧就跌下去咯，樣咯，即是利用這種方法，因為我說過鬼是其中一樣有，其實人類很渣，人有神通呢不外乎都是一些修炼回来的神通，或者有部分是天生的，可能有些人天生有天眼通、天耳通这些就天生的，但有很多的神通都是修炼回来的，但鬼不是，鬼有某部分的鬼它本身就有神通，它有这些神通它做到这些东西不出奇，它有一个能力就是说刚才一次过熄了 几部机，我当一只鬼，咁佢有咩神通呢？佢可以做到呢樣嘢，咁我咪有個神足通咯。去完呢度去嗰度， 好快喎！但係同一， 佢可以好快，因為神足通可以穿透唔同空間添噶嘛。係啊，佢可以去到色界、欲界、無色界，全部去得到噶嘛。如果神足通啊，咁啊去到會唔會俾人打啊？另一件事啊，你 做咗先啦，咁啊好似啲僆仔咁。係 啊，佢去到俾人打啊，另一件事啊，就冇講，但係佢有咁樣嘅能力可以做得到啊嘛。咁啊，所以冇辦法嘅。但係如果你講到呢一點咧。大家不講出嚟好地地，一講出嚟就真係嚇親啦，因為即係會覺得話點解會無端端會咁樣咧？ 係因為傾偈，即係我諗住啊傾偈，即係可能八卦講人哋家事啦，就噗一聲，好似 係 真係覺得係唔想我哋再講咁咯。 係啦， 嗯 啊咁啊，跟住咧就杜如風就係啦，去首爾攻略係啦，個整個首爾攻略嚟聽下嗱，大家唔好以為我哋去咗旅遊節目，因為咧Idy 咧真係去好多地方，佢每一次去啲去出去玩咧，都會咧遇到鬼嘅，就唔知點解嘅，真係咧，每一次出去玩咧，都會身體唔舒服嘅，啊，即係冇辦法解釋呢樣嘢啊，咁啊交俾阿杜如風噶，你去解釋下啦，啊首爾攻略發生咩事啊？ 咁嗰次去首爾啦，咁其實住間酒店都比較舊啲，咁 其實到去咧都唔舒服，即係個感覺好唔舒服，同埋有啲驚嘅，唔知點解。 係。 咁我心入邊咧，即係自從台灣嗰個事件之後咧，咁我每一次去旅行咧，我即係入去拍完滿咧，我心入邊我都會同佢講聲啊，我幾時我住幾多晚，我幾時會走㗎啦。 啱啊，咁樣做法係啦，等你有個準備啊嘛。 係啦，但係都唔知點解咧，成日即係其實冇乜嘢發生，但係。都會令到你好有啲驚嘅，咁同埋咁嗰日又係翻到 check in 嘅時候咧，都係下晝啦，咁啊，即係我又係同我老公啊，不如唞一陣，咁我先出去啦咁樣，咁佢又好快又瞓著咗覺，咁但係因為我哋個床頭咧係木做嘅，咁我又瞓唔到，就因為好似成日有個人都不停咁樣喺度用個手指甲去哼嗰個木咁樣啦。咁我係瞓唔到嘅，咁我係令到我真係驚，我有去祈禱啦。咁但係 keep 住咁樣住咗幾晚咧，都唔舒服啦。即係譬如因為佢個廁所啦係磨砂玻璃嚟嘅，全部都係。咁你喺度企喺度洗面咧，咁塊鏡又反射到後邊啦，好似成日有個人望住你咁樣。 係。 咁好啦，去到真係嗰日 check out 啦，咁正常嘅 check out 時間都係中午十二點啦。咁我就如常落咗去食完早餐翻翻嚟，咁其實都係大概十點鐘到，咁又執曬啲嘢咯。咁話不如瞓多陣先啦。咁我老公就冇瞓嘅，咁我就又瞓咗落去啦。一瞓落去嘅時候咧，你會 feel 到有隻手咧係咁壓住你嘅額頭啦。咁你瞓著咗喎，唔知點解。咁你即刻就發咗一個夢。咁我又同我老公發夢，個夢中咧，我同老公咧就喺一個酒店房，就唔係我哋住緊嗰間嘅。咁我就好趕急，不停咁樣好，即係好似人走路咁咧，係咁不停咁喺度執嗰啲衫啊，咁樣好趕急咁執嘢。跟住我老公就話：你咁趕做乜嘢啊？我話：呢間房咧有嘢，我哋快啲走啦咁樣。咁跟住冇幾耐咧就醒咗。咁啊醒了之後咧，又醒嗰刻咧，你都仲 feel 緊有個好似有隻手壓住咗你個額頭咁，咁但係就慢慢放開咗。咁都知咩事㗎啦，咁啊即刻趌起身同我誒冇啦，走啦，我哋要即係 check out 啦咁樣。 係 啦，即係我嗰刻我冇諗過，即係啊我入去嘅時候我同你講即係我幾時走，但係佢好似都等唔切。即係要等到你十二點，佢就要你餵你嗱臨快走，你唔好再喺度啦咁樣。同埋個感覺係有啲惡意咁樣，係啦。 呢次唔同啦，之前嗰啲咧就可能都係就咁樣叫你走啫。今次呢個你覺得係兇啲嘅？ 係啦，惡好多嘅。 嗱，我聽咗幾個關於呢個去旅行嘅鬼故咧，我有個 conclusion。你並非在呢個旅遊期間在酒店遇到鬼嘅，只鬼係你帶去。嗱，點解我咁樣講咧？都次次啊，點解我入新間嘅酒店都有事啊？你次次都唔舒服咁樣啊？會唔會真係你自己帶咗鬼去？你自己唔知道咧咁樣啊？找人看看好 揾咗㗎啦， 揾咗啦。哦，咁希望你冇事啦。啊，喂，今日咧節目咧就真係比較會逼。劫少少啊，趕啲嘅，咁下嗱，大家唔需要擔心，我哋下一集咧繼續有兩位靚女咧同我哋繼續分享佢嘅靈異故事，下一集見。